怎么回事？君莫笑，刘浩他们都下线了，就剩下一展那几个人在疯狂追杀我们加狼巢的人。难道刘浩他们输了？ 会长，我们工会又有一队人被杀了，现在怎么办？ 先让大家撤回来。 好。 刚才我给刘浩的战斗法师号也上线了，八成是孙翔，再加上其他几个人的职业配置，完全就是加试的主力阵容啊，不可能输吧？可要是赢了，一展那几个人肯定也被一起灭了呀。不行，还是得打电话问问刘浩。 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 靠，怎么不接电话？小刘，蓝溪阁和中草堂那边怎么样？ 啊，跟我们一样，都被一展的人杀了好几队，现在在集结人手反击。我们要不要和他们一起 去，把那几个人杀到下线？ 好，好，好， 不能就这么放过君莫笑。哎，有了，我们还可以利用这次的，先上 QQ 联合一下其他人。君莫笑。你等着吧。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，蝴蝶兰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729声工厂配音，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二季第13集。哎，老板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 你怎么才起来？快来看这个。 怎么？ 你红了 啊？ 昨天半夜九家大工会联合起来发了个声明，说什么严厉谴责拾荒行为，对你毁人不倦还有展楼兰他们那五个野号全都灌了人民币悬赏。 好，我看看，击杀君莫笑和毁人不倦者，凭视频或者截图联系任意工会负责人，击杀一次奖励500元，其他人一次100。这大工会真有钱啊。 他们都是俱乐部工会，肯定不会赖账的。冲着这个，今天一早上整个神职领域全在打听你们的行踪，这下你还怎么练级啊？他们也太无耻。 哪里无耻了？除了说我和毁人不倦是同伙是假的以外，其他基本都是事实。正好他在荣耀里边也挺出名，打击拾荒也算是师出有名。哎，谁想出来的这招不错啊。 他们就是借题发挥，你还有空点评他？ 果果，你别着急，叶修这么淡定，肯定已经有办法应对了 啊？是吗？ 他们要针对的其实是我。 对啊， 不知道我开马甲去行不行？上次不是赢了24个账号卡吗？500块一次，哎，按照没有牧师复活来算的话，5次会消掉1级的实力，哎，那就是2500块啊！全部杀掉一共70级的经验的话，哎，多少钱来着？ 420万。 嗯，不错。哎呀，好想赚这笔钱呀！我想想啊。 你像个鬼啊！ 我开玩笑。马甲号肯定是赚不到钱啊，我得看看淘宝。 淘宝？ 对啊，我看现在还有没有散人号买，有的话邱莫笑就送他们去杀好了。哎呀，不过这么多年了，散人恐怕应该没有了吧。哎，果然没有。哎，有忍者号。 你想干嘛？ 毁人不倦送他们杀呀，一个号也能赚17万的吧？ 17万5千。 小唐，你怎么也跟他一起胡扯啊？ 我就是算算。 哎呦，那天忘了加毁人不倦好友啊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联系到。斩楼兰那五个野号，赚这笔钱肯定不亏。 人家会像你这样没下线吗？ 你是说他不会动这个心思？ 废话，人家可是著名的人民币玩家。现在又是战队老板兼队长，会为这几百块钱掉价？ 对呀，那太好了，大家都这么说了，我去换五个号给他好。哎，他们是哪五个职业来着？ 喂，你不是吧？你真要去找他换号啊？ 对呀，重返联盟的第一桶金啊，想不到这么容易就可以赚到。哎呀，想当年想在游戏里边捞点钱可没这么容易。 果果，我觉得他说的也挺对啊，有钱干嘛不赚？ 就是。展龙兰，各大工会的联合声明看到了吗？ 看到了。我们几个才值100块啊，加一起才顶你一个，真郁闷。 我们都是陪衬，毁人不倦才是出头鸟。 打击拾荒当然要针对他了。哎，不过他们的目标其实是你啊。 我找你就是想好好商量商量这事儿。 嗯，我们那几个野号不用就是了，但你这个确实比较麻烦。 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想赚这笔钱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。啊，当然了，你要是有兴趣就算了，你要是没兴趣呢，我拿5个号换你手里那5个野号。 大神，你真是，你要拿去就是了，不用换了。 这么好啊，要不然到时候给你分红吧。 哎，不用不用不用不用， 你也是投资者呀，真不用啊。 哎，不用不用，其实这点钱我真的不在意，真的，你相信我。 你太客气了，你，那不愿意就不勉强了，谢谢啊。 哎，我妈叫我吃饭，我得闪了。你给我留个地址，回头账号卡我给你寄过去。就这样啊，我先闪了。 这展罗兰这么早就吃饭啊，下得真快。 人家那是不想掺和进来，你以为都跟你一样没下线？ 毕竟是有钱嘛。好了，接下来该想想找谁合作比较好了。嗯，不能被看出来是我，不然他们肯定会赖账。 我想想啊，5个角色经验全杀到底的话，一共要1750次，1750次，那得找多少人出面去要钱啊？算一个人杀10次，哎，不行，那些工会的又不是傻子，那几个号的水平他们肯定清楚，被同一个人杀10次，也太可疑了。 找工作室啊。 工作室。 对呀，工作室的话，一个号多杀几次。录个视频去要钱就很合理了，对不对？ 你小子脑子转得挺快嘛。我想想，那个梦幻工作室挺不错的。 是吗？不行， 梦幻工作室挺大的。 我要找一个认识。 你还有认识的工作室啊？ 我玩荣耀10年了，什么人不认识？哎，莫强，不会是重名吧？ 你找到了，我看看。小强工作室，不是吧？这家星级也太低了吧，评价也很一般啊。你确定？ 我得先问问。老板，手机借我一下。 哦，你小青是骗子啊？ 喂，哪位啊？ 喂，老莫吗？听得出来我是谁吗？ 哎，听不出来，我这工作电话，有事说事儿。 你 QQ 是不是12345678那个？ 是啊，不是你谁呀？ QQ 上说。 还真是熟人啊。你知道人家的 QQ 还打什么电话？ 我哪知道他现在在做这个呀，这不得先电话确认一下身份吗？ 老莫，是我。 我靠，叶秋，哎，刚才是你打电话？哎，你还活着？ 当然还活着呢。 我靠，活着你退什么役啊？哎，等会儿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先说说你找我什么事儿，八卦待会再聊。 行。荣耀论坛里边九大工会的那个悬赏声明你看了吗？ 当然了。哎，君莫笑，真的是你啊？ 对，是我。 我靠！哎，你是准备把这号贡献出来吗？哎，你看啊，1次500，70级就是175000，我们还可以带牧师搞复活，然后再演场戏。你假装跑回浦东去，咱们追回去杀，这样可以翻4倍，70万呢。哎，你放心啊，我找人写好剧本，你只管照着演。我这工作室小归小啊，但都是人才。 靠， 真专业。 猥琐。哼，什么专业，就是猥琐。 老莫，别算了，群魔笑这个号我得用。但这次悬赏的另外5个号我可以提供出来，你能不能做？ 你是说那1个100的那5个？能啊，当然能。不过你得把这事儿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，我分析分析看这事儿怎么来弄。 行。 你们慢慢商量吧。 晚上有加世对雷霆的比赛，哼，也不知道木木第几个出场。我先去吃饭了。嗯。 我是加氏俱乐部的经理崔丽。关于昨晚的比赛，我们加氏俱乐部确实感到很抱歉。在接下来的比赛里，我们会调整状态，希望大家相信我。 真的假的呀？ 再说一遍。 别说这梗了， 这种话谁不会说呀？ 真的， 我会调整， 请大家相信我们，我们加氏绝对不会放弃的。请大家先回去吧。 好，让孙家出来道歉。 经理， 陈辉，叫所有战队成员都去会议室开会。 好，我马上去。靠，昨天那场比赛输成那样，该不会跟我叫刘浩他们去追杀君莫笑有关吧？这些天刘浩、贺明他们几个一直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听说连孙翔也整天闷在屋子里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翔哥，浩哥，嗯。 干嘛？ 那个经理喊大家去会议室开会。 啊，嗯，训练都停一会儿，先去开会。 好， 好。 靠，战队这气氛不对呀！除了苏沐橙，一个个都死气沉沉的样子，真的有问题。 你们看看自己打的都是什么狗屁，粉丝都闹到俱乐部门口了。怎么，你们是打定了心思想要被淘汰呀？说话呀，说话呀！一个两个都闷着不开枪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，总之下周主场对战轮回的比赛，一定要给我打出成绩来！都听清楚了没有？ 经理都多久没发这么大的火了？我还是别凑热闹了。 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即将为大家直播解说的是加氏战队 对战轮回。看加氏的比赛呢？ 是啊，要不是有木木，我才不看。打雷霆那场气死我了，除了木木发挥正常以外，其他人把能想到的所有失误都表演了一遍。 那场比赛加氏的状态确实很差。 对呀、啊，赛后记者采访的时候，人家雷霆的队长萧时清尴尬的连场面话都夸不出来。你要是以前，我也要冲对面骂去。 加氏现在第一个上场的是苏沐橙，他即将对战的是轮回的杜明，不知道今天苏沐橙的表现是否还像上一场那样优秀呢？ 是啊，虽然加氏最近的战绩都不太理想，但苏沐橙的状态是越来越好。 苏沐橙主动出击，一发反坦克炮阻断了杜明战术走位的路线。看来上周经历了对战雷霆的大败之后，加氏今天应该会有不一样的表现。 不好说呀，原本孙翔加入后，加氏的积分有所回升。但是经过上周的惨败，本周又面对强势的轮回，加氏恐怕又有出局的危险呀！ 哎，加氏作为联盟唯一一支拥有三连冠的豪门，难道真的会在本赛季出局吗？ 这两个解说怎么回事？不好好讲木木的操作，净说些八卦。 因为这场的胜负根本就不重要，光靠沐橙一个人挽回不了加氏的成绩。 加氏难道真的要出局了吗？ 我也不知道。 好，获胜者是苏沐橙。 怎么关了？你不看了？ 木木都打完了，还有什么好看的？你怎么样？还是不能上线吗？ 嗯，再等一段时间。哎，正好，老莫来消息了。 老莫？哦，就是帮你杀那几个野号要去拿悬赏金的朋友啊。五个账号呢，这么快就杀好了，真不愧是工作室啊。 都一周了，也该好了。 叶秋，我总算是搞定了。我先发一段视频给你看看啊。 这家伙，老莫，你这片头这个小强制作这几个大字也太醒目了吧。 太，品牌意识是不能少的，我可是专业工作室。 你得了吧，你这笔买卖是从各大俱乐部身上拔毛，人家恨你还来不及呢，你还弄一个片头加深他们对你的印象。 你这就说对了，他们这么针对你也太恶心了。反正我和这些俱乐部也没什么业务来往，我就是要恶心他们一下。 你小心把人惹急了，不跟你结这账。 放心吧，我有准备。你把视频看完啊，我辛苦了一周，你就看个片头，好意思吗你？ 再看呢，你这视频还带剧情的呀？团灭了不回城，跑来了个牧师，鬼鬼祟祟的救人，这太恶心了。 我说了我是专业的吧，回城再出来多麻烦。哎，这只是一部分，我还有好几种剧情呢，你要不要看？ 不用了。哎，你把这五个号的经验都杀秃了？ 哎，没有，杀秃也太不真实了。我最后凑了个整，正好可以拿到赏金150,000。 你这也没真实到哪儿去啊。 嗨，150,000是个整数，咱分起来不是也比较方便吗？你给我发个账户，回头他们给钱了，我把钱转给你。 那钱就不用转我了，我发你一份材料清单，都是我升级武器要用的，你帮我啊，用那笔钱去买一下。 我靠，你这哪是一件武器啊，你这是一身套装吧？哎呦，你这上面好多东西我都没有，成武什么的倒是可以直接用人民币买，可你这儿有3个野兔 BOSS 的材料，都只有大公会才有。找他们买的话肯定要被宰。 嗯，我知道，你尽量凑吧。 那行，交给我吧。 如果他买不到那几个野兔 BOSS 的材料怎么办？ 对啊。 哎呦，吓我一跳，你们俩什么时候过来的？走路都没声啊。 在你看小强制作的时候啊。哎，叶兄，说真的，以后千机伞升级的材料是不是越来越难弄了？ 是啊，我一直都是能省则省啊。现在千机伞不到50级还好说，但是50级以后升级的成功率更低了，需要的材料也更稀有，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，可能还要从头做起。 这样啊？ 别担心了，到时候再说。哎，另外你如果有空的话，就多上上第10区那个号，组织一下工会活动，有些稀有材料普通区的野兔 BOSS 也掉了。 好，小唐，走走走走，我们去第10区，你带我那个小号一起升级。 我要下去上班了。 哎，不用去了 啊！ 我待会儿让小楚跟你换个班。来来来，升级升级。 哦哦，好。 展楼兰， 大神，你可把我害苦了。 怎么？ 早上论坛发那个停止悬赏的帖子，你看到了吗？ 看到了。 哎呦，你那工作室的朋友还真专业呀！啊，各种套路，光视频都录了好几个G。那几个俱乐部咽不下这口气，他们知道这号是我这边的，以为是我找人弄的呢。今天他们通过记者联系到我，阴阳怪气的鄙视了一番。我这一上午电话一直在响。哎，你说我看上去像是缺钱的人吗？靠，不知道是哪个工会的会长打了个电话过来。哎呦，那话说的那叫一个酸，最好别让我知道是谁。哎呀， 真是委屈你了，你告诉他们是我干的不就行了？ 那也没这个必要，反正他们已经一口咬定是我了，我也懒得解释。哎，就这么着吧。 那钱真的不用分你点？ 不用。 叶修，有人找你。 找我？谁啊？ 好久不见。 是你啊。 嗯， 搬入客厅说吧。 好。 哎，叶兄，这是谁啊？我怎么觉得有点眼熟？ 家事老板陶轩。 哎， 叶秋，你最近怎么样？ 好得很啊。来一根。 我戒了。 是吗？我都不知道。 你住在这里啊？ 嗯。 刚才那个是这网吧的老板。和这样的美女一起住，不怕穆城不高兴啊？ 说事儿吧。 叶秋，回来吧。 回哪儿啊？ 回家室。 老板，想听就出来啊。 我哎呀， 刚脚滑了一下。你别管我，你们继续继续。 继续说。你刚才说回家是，我回家是做什么呀？ 当教练。 这不会是你计划中的一步吧？站在场边的话我没有兴趣，我更喜欢站在比赛场上。 教练也是暂时的，等你退役满一年立刻就可以复出。 我当然会立刻复出。 你这又是何必呢？ 你这又是何必呢？ 叶秋，你我都是看着联盟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，你应该很清楚，现在的荣耀联盟早就不是过去那样了。 你想说什么？ 我的意思是，你所看重的战术配合，这些能决定比赛胜负的的确重要，但现在的联盟胜负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，出色的明星选手和明星战队才是联盟发展最最需要的，他们能产生最大的影响力，能带动票房和广告收益。你的那些高端战术配合又有几个观众能真正看得懂？没有，这些通通都不能抓住玩家的心。玩家最喜欢看到的是什么？是擂台赛里的一挑三，是团队赛里一个人力挽狂澜的绝地反杀，这才是他们津津乐道的东西，这才是他们愿意看到、希望看到并视为最神奇的东西。为什么周泽楷现在被称为荣耀第一人？只是因为他帅吗？不，因为他的技术够炫，打出来的场面够好看。在粉丝眼里，华丽就意味着难度，就意味着高水准。你觉得这样肤浅，可是粉丝就是肤浅的。你说你的龙抬头实战价值有限，但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只有你会，你不用他，大家就会以为你水平下降。而你在全明星赛场上打出来，瞬间就引爆全场的热情，这些我不相信你看不到。 你说的很对，但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。 那你想要什么？ 胜负。 你以为你现在还可以赢回那些已经过去的荣耀？ 我再试试看。 你办不到。 你这么肯定？ 对， 我们拭目以待。 好，那就拭目以待。 陶老板，你还是先让你的家世不要出局的好。哼， 家世就算出局，也有能力在一年以后立刻重返联盟。我们着眼于未来，不会受缚于过去。那些阻挡我们未来的绊脚石，只会被我们毫不留情的踢开。告辞了。 这点上你做的的确很好。 叶秋，联盟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。 我知道，但是我年纪大了，已经懒得再往前走了。 你本可以拥有一个完美的终点。 我的终点完不完美由我自己决定。 看在多年的情分上，我可以最后再答应你一件事，哪怕是你想一叶知秋转会， 那很贵， 只要你出价，我绝不为难。 那好，我要沐雨成风。 哎， 好，我说话算话。 谢谢。 我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有机会对你说这句话。比赛中见。 我倒是早就想到了。比赛见。 叶秋，我们一起建个战队吧。 战队？ 对，职业战队，有你，有木秋在，还怕拿不到总冠军吗？ 哎，你们聊完了？ 嘘，你们干嘛呢？神神秘秘的。 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那个家世的老板，以前跟你是好朋友吧？那家世之前逼你退役，他肯定也是知道的吧？ 当然了，他是老板啊。 这算什么朋友？等咱们以后进入联盟了，要好好教训教训他的家世。 不是前几天刚教训过吗？ 对对对对对，要我说，要多教训几次才解气。 走啊，老板。 哎，叶兄，你起来了。 你在干嘛呢？ 上线接着练级啊，你来吗？ 哦，来来来。 欢迎回到荣耀。 不好，快跑！ 哎，什么？怎么回事？ 有人埋伏在我们下线的地方。 靠！还好，只掉了一个蓝色戒指。 果果，你们被杀了？ 我死了，叶修还在和他们周旋。我看好像不止一个人。 嗯，对方人不少。 靠，又是哪家工会的人？哎，没有工会名。 这是有预谋的埋伏。我们上线的时候，地上就有元素法师刚攻击过的黑影，他们是一直不间断的在攻击这个点。 不间断？所以他们是知道我们下线的点，然后一直守着。 对，对方一个有20人。 靠，该不会又是家事吧？他们老板招揽不成，就痛下杀手吗？ 应该不是，这些人的实力都很一般，但他们的指挥者非常难缠。 连你都说难缠，那肯定是职业选手啊。 家事没有这样的人。 哦，那会是谁啊？ 还不清楚。如果能找到这个指挥者，把他解决掉，剩下的人根本不算什么。靠，追来了。 指挥者是这几个吗？ 不是。 会不会这个人只擅长指挥布阵，实战水平就这样呢？ 不好说，也有这种可能。 那边又来了几个人， 看到了，右边还有三个，先解决这个树上。哎，这树上的脸好像有点眼熟啊。靠，怎么是你啊？ 靠， 之门的瞬间，诸神的诅咒由我破灭于眼前，而谁将超越这座生死的极限？夜雨无边，唯有我能亮出地界。命运由我呼喊，要肩负谁的未来？ 新的王朝敢与荣耀顶端，只不朽英雄，英雄不孤单，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光环。 像岁月握紧无坚不摧的双拳，我从来不懂诸如后退概念，用商业点燃掌中深深的火焰，我以导演之于时光来为之加冕，万千人中瞄准，谁向外灼热灵魂，要去下最远程，不惧无畏的眼神，不笑我杀回尘土浩瀚，披挂一把就散走，又何必高攀，何必有遗憾，不过是从头再涅槃， 谁最后与我殊死一